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好，繼續回來我們彌敦素證交所的節目，我們今晚請來朱凱迪，立法會議員新界西，另外黃偉賢就是區議員元朗的、OK? 今晚我們的題目再搜過一次出來，行不行？叫驚天大恐襲、OK? 所謂驚天大恐襲，很多市民覺得是突然之間出現 It came out of the blue、是突然之間來的，事實上呢它是有醞釀的，沒有東西是石頭爆出來的、就根據傳媒報道、血洗元朗事件之前OK， 這個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繼儀，讀個繼字 ，OK， 在今個月初去到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第25屆執委會執委暨村代表就職典禮上講，唔會俾佢哋這啲反修例人士、反送中人士在元朗嗰度搞事，咁咧就話咧對。碰觸國家底線的行為應該零容忍，讓愛國愛港愛鄉的正義主導新界引領香港，話講得非常之激昂慷慨，好似咧即係依個日本仔打到嚟日軍入侵嘅嗰陣咁樣啊！不過睇一睇日軍入侵嘅時候，除咗喺新界嗰度有人做遊擊隊之外，亦都有啲鄉親咧係做漢奸嘅。OK。看一看，要看一看，在1967年暴動時候，無數鄉事勢力是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仔的、OK? Anyway， 喂，你在新界蒲了這麼久，你有沒有聽聞這些消息，這個中聯辦進去吹雞，進去動員？ 7月11日的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就職呢，其實我是在現場、我在現場、就李部長發言的時候，他本來有一篇稿的、讀讀一下呢，他放下了篇稿，就開始好像演說一樣，越講就越激昂， 會不會這樣、 就是大致的內容，就好像剛才你說的重點，就是不給那些反送中條例的人入嚟元朗去搞事，即係我自己形容佢呢一篇嘅演說咧，其實係一個動員令，即係叫新界愛國愛港嘅村民咧，就係佢哋入嚟就趕佢哋走。咁點解我覺得佢係一個動員令咧？除咗佢説話係有一啲煽動嘅意味之外咧，我係睇翻之後。其實他7月11日發表這篇講話之前呢，7月2日是第一檔的地區連龍場，就在元朗舉行的，就在朗平村的天橋那裡、是沒有什麼人來搞那班小朋友的，跟著連續一個禮拜都是在朗平西鐵站和元朗西鐵站和天水圍西鐵站呢，是一直都舉行，都沒有什麼人去搞他們。但去到7月11日當李繼儀講了這番說話之後呢，跟住落嚟佢哋喺街，無論係連龍場好，16號嗰個嘅電影分享會好，以至到19號嗰啲學生仔去派單張好、都有一啲嘅村長同埋疑似黑社會嘅人呢走去兇佢哋，話打佢哋、要佢哋收檔，包括就係16號晚在那裡放電影，在雞地，現在他們就聚集那個地方，順豐大廈旁邊的公園仔那裡放電影的、就趕他們走、趕他們走呢，那晚其實那晚呢，我們下午已經通知了警方了，說、他們放電影，我們知道有人會去搞他們，這樣警察說、我們會派人去，但是後來都出事，都是有、青年被人家打，就是他派得不夠警察、完了之後呢，就9點多才增援。增援的時候呢，我自己那時候去到呢，我聽到他們那裡出事，即刻趕過去。趕過去呢，我就上了一個大廈的平台， 望住佢哋，又見到警察同嗰啲打青年嗰啲啊大隻人咧，就係拍曬膊頭，言笑晏晏。 嗰陣時未著白色衫啫，係嘛？ 白色 冇嘅，未嘅，未嘅，咩顏色都有嘅嗰陣時嚇，咩顏色都有嘅咁樣。咁然後跟住去到七月十八號一個禮拜之後咧，就輪到屏山鄉事委員會就職禮。咁啊，嗰日阿李繼儀咧就冇咩特別嘢講啦，淨係叫啲人去出席二十號嗰個嘅咩守護香港嗰個天馬集會。反而咧就麥美娟同埋梁志祥咧，哇講得好興奮嚇！我最記得麥美娟啊，一上去就哇好好笑容咁，佢話：，唉，前日啦，你哋十六號嗰日啦，就將嗰啲反送中嗰啲人士啊，係驅趕走咗咧，真係大快人心啊！為我哋出咗一啖烏氣啊！咁樣大家繼續，如果佢哋再嚟嘅，繼續趕佢哋乜乜乜咁樣，即係大快人心，真係哇！啲村民而家拍爛手掌啦，有人咁樣去讚賞佢哋，跟住梁志祥都係講類似嘅説話。咁所以我自己分析就係李繼儀喺十一號講話前，我哋搞連龍牆嗰啲嘢冇嘢，搞其他嘢都冇嘢，但係之後咧搞乜？都被人滋擾的了，所以特別是我們一路都收到消息，其實我們一搞連龍牆開始收到消息，就是鄉市那裡喂他進來搞事，但鄉市那邊就說算了，他們在那裡弄一些貼紙，只要他們不搞遊行就不要理他了，這樣即遊行就一定不讓他們搞了，這樣那個消息已經是來的。所以21號呢網上呢就一路都傳說夜晚會入嚟元朗喎，咁樣，所以佢哋咧就一路都係戒備狀態噶啦，直至到十九號，我頭先都講十九號啊，確實咗佢哋真係鄉市嗰邊吹雞啦，咁樣。 警方冇做過任何 嘢， 所以應該查。OK， 咁咧，我而家諗到啦，啊，點解咧？依個林鄭咧一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因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個覆蓋範圍好廣啊嘛，啊，即係唔係單止六一二啊，全部嘢做曬啦，哇，查查查到原來中聯辦有咁，佢入去噏過，其實即係鼓吹暴力嚇，咩叫保家衞鄉？ 嗰陣時未出現呢劑嘢喎，七二一呢劑喎，而家就梗係更加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 本來六一二咧，真係其實就大家想去查翻一啲大家已經知道嘅嘢嘛，就係、是、你差佬，我知道你係用咗暴力噶啦，不適當嘅暴力噶啦，咁你點解咁樣做啊？咁樣咁就想追究翻個責任啊嘛。咁所以六一二比較簡單嘅就係、是，你而家呢個七二一咧就真係複雜嘅。因為真的不知道背後是牽涉了多少人、多少錢、是多少層的人的指令是怎樣發下來的，所以612那個錯過了去做獨立調查呢，令到件事繼續這樣爆下去呢，現在就真的爆到去一個不知道怎麼查的位置，這個位置真的，但這個位置其實ICAC有人去安俊義啊，舉報之後 ，ICAC話嚴肅處理。 其實這個係我覺得好可圈可點噶，唔知點解咯。其實我都比較少聽到係話 ICAC 會噏呢四個字咁樣嚴肅跟進定嚴肅處理一個關於其實係警察嘅集體嘅行為嚟噶嘛？呢個係。咁你係咪代表住在這個林鄭的政府內部都會對於這個幾明顯是中聯辦那條線去落 order 的行為而牽涉到那些警察是想有一個制衡呢？是不是這樣？我幻想的是不是這樣？有人都好像在這裡 你天真了 一點，天真了一點是不是沒辦法但如果我其實想補充呢，就是說我覺得有個心態咧，係好值得大家去明白嘅。咁咧嗰啲其實元朗咧，或者好多新界嘅地區咧，鄉事咧，佢啲鄉事委員會大概咧都係50年代啊、40年代咁樣成立噶啦。咁咧就當時咪有新市鎮噶嘛，所以後來有新市鎮起嘅時候咧，鄉事係好想去控制埋嗰啲新市鎮嘅 政治嘅嗰啲新嘅人口嘅，所以我聽講嗰陣時都諗住搞咩新界議會啊，即係話唔好搞區域市政局啦，搞新界議會，咁就由類似鄉議局就去轉型做新界議會，咁佢哋可以揸莊控制埋嗰新新市鎮嘅居民啦， 同埋利益 啊，同埋利益啦。咁跟住英國佬就唔肯啦，都要搞個區域市政局啦，咁搞區議會啦。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其實而家實質上咧，佢哋心態上面都係覺得我嘅勢力唔只係喺嗰個鄉村入邊嘅咯，我嘅勢力係喺埋嗰個包括埋嗰啲新市鎮市區嘅部分嘅。咁佢咧就有個呢個係第一個心態，即係佢要揸莊係控制埋元朗。咁大埔嗰啲鄉市就要控制埋嗰個大埔新市鎮，如此類推。咁佢呢個心態咧，去到另一個心態咧，就係佢覺得自己鄉村嗰個政治咧係好單純嘅，就係好一言一言堂嘅。所有嗰啲反政府啊嗰啲嘢咧，都係外來嘅。咁但係實際上就唔係噶嘛，係咪先？你搞連龍除，其實一條村都有唔同政見啦，一定有黃絲啦，係咪？一定有反送中嘅人啦。何況一個元朗或者屯門 咁大， 喂，本身啲元朗嗰啲街坊係反送中嘛，係反政府嘛。咁佢喺佢唔係元朗人嚟嘅，佢唔係元朗居民嚟嘅，係啊嘛。咁但係咧，而家喺鄉市嗰、那個佢哋嗰個世界觀或者嗰個諗法裏面咧。好似你話嗰個李繼儀講啲説話都係咁噶，哦，我你唔好俾外面嗰啲人嚟元朗度搞搞震，喂，其實唔係外面啲人嚟搞搞震，係元朗嘅人自己表用自己嘅權力去表達翻佢嘅政治意見啫嘛。咁而家其實好啦，去到佢而家嗰個用個保家衞族咁樣去包住件事啦，咁但係實際上。核心就是話呢班人佢自己咧根本就係喺個村裏面嘅啫。佢而家咧要將自己嘅權力去第一就係地域上面伸展到去成個區域。第二咧就係喺嗰個政治嘅意識上面咧，就係唔俾你有意見嘅喺個區域裏面。第三咧，就算嗰啲有其他諗法嘅咧，用最和平嘅手法連龍牆，即係已經係最。最和平的貼啲紙喺度，你都要掃走人嘅。所以嗰種對於政治嘅壟斷係去到好恐怖嘅地步噶啦。咁所以呢個都係點解七二七？喂，我覺得我哋係要喺呢班人手上面攞翻一個政治表達嘅權喎。不是好像你哋心目中所講話，成日話外面啲人入嚟元朗，外面啲人入嚟新界。 呢個咧，我啊覺得好奇怪喎、哦！即係你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管轄範圍咧，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隔離澳門特別行政區嘅啫。OK， 冇一個叫元朗特別行政區嘅喎、哦。我依香港嘅司法系統咧，係管轄埋包括元朗地方嘅喎、哦。點解咧？香港人啊，香港人擁有嘅權利。同埋義務啊，交税同埋咧，我哋嘅權利啊，交税就係義務啦，係嘛？就咁，我哋嘅權利咧，點解喺元朗裏邊係可以剝奪嘅喎？我即係點解係有人要扭曲基本法、扭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啊？第三十一條 ，OK， 好奇怪喎！有啲人嗰、那個即係咪想反共？我好奇怪係真係好反共嘅，同埋反華有心咧，就扭曲呢個中央政府嘅原意。 你當笑話聽啦，即係頭先我都講梁志祥喺七月十八號主禮嘅時候咧講嘅，佢係先後兩次，我以為第一次講流嘴啫，第二次都係咁講嘅。佢話咧就要我哋新界啲村民咧一定要趕嗰啲反送中條例嗰啲人走。令到我哋元朗，令到我哋元朗成為香港最安全嘅城市。跟住我聽到話，我隔離有啲民建聯嗰啲議員喺度，喂，你哋民建聯搞港獨啊？點解元朗係一個城市嚟噶？咁咪香港咪一個國家啊？你而家搞港獨喎、啊，咁樣，唉，咁我以為佢説漏嘴，點知之後又再講一次，又係，都係話。元朗是香港最安全的城市，而家咧 不知佢係咪覺得好諷刺啊？佢就話要求香市打造成為最安全嘅城市，點知而家打造成為最不安全、最不安全嘅城市啦！而家咁 嗱，其實開頭咧，即係開頭咧，所謂光復咧嘅活動範圍咧，係唔包括元朗， 係 唔包括屯門嘅。 係 而家搞搞下咧，就冇咧都變有， 冇錯。 OK， 冇錯。 今個禮拜六咧就要搞呢個光復元朗遊行。OK， 啲網民搞咁警方晏晝就唔批啦。係啊，咁你會覺得當時你會覺得星期六會仲啲人會多咗還是少咗咧？ 多咗，一定多咗。 哇！咁 因為咧七二一之後咧，其實區外區內嗰啲居民都好嬲，點解會咁樣？你警察做咩事啊？警察真係放水放到咁樣啊！俾嗰班 太明顯啦，嗱，我 係咁打。啊！咩人都打喎、啊、可能即係有啲街坊都同佢哋講，佢話：啊，你哋又唔信警察講啦。警察咧最近幾次遊行完之後開記者會都話，啲議員阻住佢哋推進，啲記者又阻住佢推進咁啊。咁啲警察咧就唔敢打你哋啲議員同啲記者，咁而家唯有借其他嘅勢力打你啲議員記者咯，唔打到議員又照打，記者又照打咯咁樣。咁呢個就係坊間嗰個感覺係咁。如果唔係事實，但係個感覺係咁嘅時候，你警隊都好差噶啦個形象咁樣。 我咧就識即係有啲即係唔講邊度消息來源啦，話警隊內部。是非常之不似元朗分區、八鄉分區那天做過的事他認為警察的羞恥看不起你為什麼我們警察要做到這樣、還有這張照片朱凱仔你看到了、okay? 我現在給觀眾看看即是防暴隊你看到這些防暴隊穿上這個護身的角頭盔拿著盾牌你看到這些懷疑黑幫分子 拿著 一些棍在可能石鏡泉號召之下就拿著這些藤條拿著棍水喉鐵在這裡竟然說是看不到的那我就勸警方呢就即係都係差人啊，大把錢咧，就送曬啲包當日當值喺呢個元朗區當值嘅差人，防暴隊好啊，便衣好啊，軍裝好，就要揾阿林順潮。林順潮睇下眼科，睇下隻眼有啲咩問題啊，適唔適合當差啊？如果真係睇唔曬咁多咧，仲可以去美國 call 翻啊何志平翻嚟去睇，幫我驗一驗眼啊，點解啲差人乜都睇唔到啊？嗰日。即係你做戲都要做得好看啊！喂，講到呢度，我驚唔記得朱凱迪，因為咧我哋太多觀眾咧，即係除咗捐款啦嚇，又同我哋 share 節目之外咧，就好想問你一樣嘢。佢話阿湛，你可唔可以問下朱凱迪點解咧唔去告何君瑤？因為何君瑤身為律師，噏埋曬你咁樣去屈你，點解唔告佢咧？ 嗱，有兩。部分嘅一部分就係、是如果要告嘅話，就係、是、民事嘅誹謗啦。咁咧就第二部分咧就係、是、佢好似涉嫌恐嚇我啦咁樣。咁第一部分我未諗過嘅，咁多謝大家提一提我咁樣啊，咪要搞。咁但係個人誹謗咧，自己都幾麻煩下嘅，都要出好多錢嘅都 好多水嘅大佬， 要搞好耐嘅。咁而嗰、那個恐嚇嗰部分咧，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是，因為而家就係得一句説話嘅啫，得一句説話咩咩生路啊，唔得生路啊咁樣。咁大家可以想像我走去差館報警，跟住個警察就問：喂啊，佢恐嚇咗你啲乜啊？咁你係講呢句啦。咁可能啊，我就要喺嗰度坐幾粒鐘去講我嗰個版本喎、去講我嗰啲嘢，關於佢點樣之前啊，咩前因後果啊，同佢有咩恩怨啊咁樣。對我嚟講咧，我覺得而家真係好關鍵要去查何君瑤咧，就唔係我呢一筆啦，即係唔係我呢一筆佢講嗰句説話嗰筆恐嚇，而係佢喺七二一嗰個角色。咁嗰個我覺得而家我敦促警方，我自己出嚟開記者會，我都係嗰句啊。其實 所有的蛛絲馬跡啊、環境政工已經在曬度噶啦，又握手啊，嗰啲關鍵人物又係同佢長期合作夥伴啊，呢啲已經冇得握噶啦。仲要頭先啊，黃偉賢議員講嗰啲，由7月11號你中聯辦開始噏咁多嘢，咁已經係齊曬噶咯喎。其實齊曬，起碼你係要進入呢個調查啦。我唔係話獨立調查委員會添喎，我係講緊一個刑事調查嚟噶喎。咁你ICAC 就查嗰、那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啦，咁你呢個警察你自己咪查翻啊何君瑤啊，加埋嗰啲黑社會佢到底七二一做過啲乜咯？呢個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咁你問我，如果我其實去到要揾警察去幫手咧，都得一個需要嘅啫，就係要佢用呢、這個要人保護組。就去保護我，即係好似2016年咁樣，又要揾啲人啊，又少少 傷 跟住我。 鄉黑啊！ 咁嗰陣時咧，2016年9月咧，我收到嘅嗰啲恐嚇嘅，即係攞命嗰啲恐嚇咧，就好多方面嘅，好多個源頭嘅。咁咧就同埋有件事擺喺面前嘅。咁而家，但係而家咧，我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咁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我都要諗下係要報警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啊，我真係而家行出街，我而家屋企都唔敢翻啦。跟住亦都有好多個信息話係要買起我啦。咁我覺得我到時我係有呢個需要咯。但係就佢就咁一句説話，我就覺得唔係而家呢個重點咯。而家咧重點應該擺喺嗰個佢自己七二一嗰個角色。 仲有，其實而家大家對警隊都仲係冇信心噶嘛？你去究竟佢係咪繼續放軟手腳咧？你從某啲嘅例子睇到，似乎警察都仲係放軟手腳噶喎。譬如舉例，退一萬步，何君瑤呢件事退一萬步，你話我哋冇合理證據嘅懷疑，唔可以即係拉佢翻嚟。佢喺現場啦。你可以邀請他協助調查的，應該因為你現在警方是一不停地搜集資料嘛，去調查當日的事嘛。他突然間認在現場，他見到什麼呢？你警察是不是應該盡快邀請他協助調查呢？是啊，提供資料而已嘛。第二，我未去報警，不過我遲啲會去報警㗎啦。 係，有乜嘢邊個？ 就係7月21日，我同阿杜嘉倫議員咧，就喺中環港道去現場，就同嗰啲防暴警察一齊到步。我一落車就已經有三個白衣人衝埋嚟話打我，我隔離就有一列嘅即係嗰啲警車喺度，咁我即刻走去中線嗰度拍一拍嗰架警車，咁嗰個警員搞低玻璃問我咩事。我話我係元朗區議員，而家嗰三個人走緊過嚟打我咁樣，我要求保護。佢搞翻起玻璃窗，開車向前走咗去。 認唔認得個車牌？ 認唔到，因為嗰陣時嗰三個人已經衝到埋嚟我面前啦。 OK， 咁你嘅 runner 即係 我冇走啊！我嗰陣時嬲到咧，我嬲到我唔知係咪嬲過龍，跟住我直情話好啊，打我啦，有膽就打我啦。咁佢哋幾個可能。不知點解我有咁嘅反應，佢窒咗一窒，企咗喺度。 唔係，我懷疑俾唔足錢，俾錢係嚇你啫，唔係俾錢打你。 佢唔認得我嘅，反而後邊第四個落車嗰個咧，嗰個我記得好似係村長，佢認得我，一手走埋嚟拉咗佢幾個人走。嗱，我仲未報警，我就喺度等緊警察。我既然啱講咗咁多日呢個事件，點解警察冇走嚟邀請我？問我嗰日發生咩事嘅？ 嗱，我又講 佢冇理由唔嚟問我嗰個咁大件事，那個警察唔保護我走咗去喎。 嗱，我都唔知道警方咧嗰啲人咧，即係喺學堂學啲乜嘢啊？咁咧佢哋收風係選擇性嘅。迪，我同佢講啊，今日咧我記得晏晝警方記者招待會咧，就唔話唔批星期六嗰個遊行咧，按其中個 ground 咧就係咧，佢哋喺網上睇到好多嘢。就話咧，即係一啲嘢啊，入村拆人祠堂、拆人祖宗山墳，所以覺得佢哋覺得係有危險嘅。OK， 你信啊？網上啲嘢你又信啊？點解之前嗰幾日 ，OK， 已經係盛傳大家好多證據去報俾差人聽，網上好即係 Facebook 好乜都好，就話有即係元朗呢啲咁嘅勢力社團人士準備咧係去打人嘅，吹大雞嘅，你又唔信？ 係啊， 點解選擇性啊嚇 ？OK， 你噏咗咁耐。佢嗰啲點解唔選擇性？最少都打個電話，黃議員，我哋係警察，乜乜乜，我哋需要聽到你咁講喎，可唔可以我哋了解多啲咧？ 應該係咁樣。 應該係咁啊嘛，正常程序啊嘛，啊做咩啊大佬？哇！ 所以嗰個問題就係、是、我就擔心今次警察係用一個咁嘅理由係反對出呢個反對通知書。 嗯、 如果係咁咧，以後可能民陣在港島搞遊行，只要他找一些 愛港愛國的話，我現在出來跟 你打過樣， 猛在網上說， 是的，我們都會動員來跟你打過的，那警察說、欸、有人準備來打一些遊行人士，好不好批了，免得發生、就是、流血事件，是可以用這個理由，個個都不批了，到時、 嗯、 這個就是你開了這樣的先例，以後你就用同樣的理由，只要你懷疑會有衝突、有人嚟搞事，你就唔批嗰個遊行或者集會。 唔係，佢就係想 create 製造矛盾去管治啊嘛。係。OK 嗱，今日啊，沈旭輝咧就接受《蘋果日報》訪問。阿、沈旭輝就咁講啊，即係政府咧，即係自從2012年咧，就係、是、製造矛盾嚟管治。 嗯。 啊，唔會理會咧。矛盾的根源在哪裡、啊、沈輝的手下、這個、這 個就是梁振英的遺產， 梁振英就屬於這些東西、是他以前那些呢，你說他無能也好，他就是想 solve the problem、okay? 想解決個問題，可能解決不了、因為知道碰到深層次矛盾、他做不到，他不會 create 一些矛盾出來嘛，即現在自從2012梁振英上了之後下了了加建這個林鄭月娥都是這樣的人， 2.0 啊嘛，佢係 CY2.0 啊嘛。 啊，咁咧就呢、這個呢啲咁嘅群眾運動咧，阿沈旭輝咁講啊 ，OK， 政府呢啲咁嘅群眾運動對政府係失去信心，令到我哋對政府失去信心。佢認為咧，香港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而家要搞到咁咧，已經係冇真正嘅有實際意義嘅中間派啦。其實人人都即係好悲哀嘅，大家已經你睇下啲羣組裏邊嗰啲互片啊，我即係裏邊啲羣，我都好客氣啊，湛國人其實好客氣，有啲嘢係唔會講嘅。OK， 有某啲羣組裏邊啲人係騙到啊，都犀利到不得了啊！咁當然有啲人咧就係嫌我咧唔會請我某啲羣組啦，其實咧我就好客氣話俾你嚟聽，阿湛國人除咗講政治咗之外咧，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同可以講下恐龍都得嘅，講下 UFO 都得，你唔使咁驚我噶。某啲人線啊，我冇咁巴閉咁厲害。喂，朱海迪講翻你呢筆啊，嗱，官商鄉下呢個譯名詞咧，大部分人都係由你個口中裏邊第一次聽到。經過咁多年十幾年，你喺新界裏邊嘅耕耘。OK， 你睇唔睇到希望咧？而家好似真係一片即係灰雲冚曬喺度。以前都可能想喐你啦，恐嚇你咧。而家出到去7月21日星期日嗰晚，去到咧係濫用私刑，即係暴民政治，大搞義和團。再講多次啊，義和團係衰人嚟噶，絕對唔係愛國噶。Okay? 你唔好信啊，你哋。OK， 就我覺得。我其實一啲都唔係悲觀嘅。如果我要講悲觀，我對於全球暖化比較悲觀啲。 Okay， 但係對香港嘅 李慧才啱啊，啱聽啦，你啲 民主運動嗰個發展，我就一啲都唔悲觀咯。但係我覺得我哋要睇清楚我哋可能會面對嘅困難咯。我哋嗰陣時，譬如話當我自己去選擇。要去新界去進入嗰個鄉村嘅政治裏面選嗰啲鄉村嗰啲區議會議席，其實我係一路想去做一個工作，就係俾民主派都喺呢個 本來已經好似放棄咗嘅區域裏面咧，揾翻一啲根據地，咁而令到唔好係一言堂，唔好係自動當選。咁因為我哋民主派如果縮離開咗鄉村，去翻淨係市區啊、屋村啊、公屋區咧，咁你其實就喺嗰個部分咧，即係你喺鄉市嗰個政治裏面咧，你就基本上就缺席咗嘅。咁而亦都冇咗個機會，或者嘥咗個機會咧，去掌握香港其實佢嗰個管治嘅集團咧呢部分係點樣運作嘅，即係鄉市同埋啲撈埋咗嘅幫會嘅呢部分係點運作嘅。咁我覺得呢部分咧，其實係有啲我覺得係殖民管治留低咗俾我哋九七之後嘅債務嚟嘅。個債務嘅意思就話，其實殖民地頭先我一頭講，佢係分而治之啊，大家都派糖啊，跟住平衡啊咁樣。但係嗰個前提就係唔會有民主噶嘛，殖民地管治都。咁好啦，當你而家九七之後換咗一個主人就北京，咁佢就用呢啲派系就有新嘅用法啦。佢用得比較赤裸啲啊，用得用嚟去打擊民主派嘅時候，俾英國人辣手啲。咁我哋當我哋香港人唔服輸，我哋唔想冇咗基本嘅自由，同埋我哋要進一步爭取民主嘅時候咧，咁你會發覺，哇！打打下，點解對家咁多牌未出嘅？你要明白啊！我哋本來以為啊，示威遊行咁樣去，跟住持續咁樣，跟住啲警察哇擺唔平，咁政府要讓步啦。啊，原來唔係啊，原來仲有一張牌就係黑社會，鄉市可以拎出嚟用嘅。咁佔領已經用過啦，咁而家就再用咁樣。咁其實我哋係透過呢個過程，第一就係、是。我自己好深感受，我覺得我哋而家喺度係排緊毒嘅，即係我哋民主運動係向前行，同時間亦都係為過去個管治由殖民地開始累積嘅嗰啲毒素咧，其實係要清咗出嚟嘅，因為佢一定會被北京嘅利用嚟去打擊我哋噶嘛。我哋都未去講解放軍，未去講佢係咪喺深圳會派啲人落嚟打人咁樣，都未講呢啲，淨係本地裏面淨係講黑社會同埋鄉市，原來都有好多動員嘅資源係可以攞嚟去鎮壓人民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咁你問我係咪好灰心，我就我覺得我哋係逼到佢要去到呢一招。其實係我哋有咗進展先逼到佢呢招，因為呢張牌係不嬲都喺度嘅，只不過佢未去到個地步，佢未用啫嘛。但係香港要爭取到真嘅民主，要共產黨係要放權力俾我哋，我哋一定要面對呢啲階段咯。咁去到係咪會有成果收成正果？我覺得嗰個都係未知之數，但係我哋知道個方向係啱。 不過以前港英年代咧，都有一啲原則咧，佢都守得緊嘅。你估九七之前啊，有啲即係懷疑係黑社會嘅鄉頭，你估佢唔想出嚟選區議會咩？想噶啦，不過嗰陣時港英年代總有嘅方法勸退咗佢，所以即係九七前我哋唔會喺區議會裏邊啊有啲懷疑黑社會當選嘅，但係九七後好似係放鬆咗呢樣嘢啦。我哋喺區議會裏邊成日都傳話邊個有黑社會，邊個黑社會有。第二咧就仲有一個原則咧，就係、是、警務處嘅人員咧，如果去到村啊或者邊啲社團嗰啲主禮咧，如果係主禮咧，警民關係組嘅主任一定問清楚上台有咩人。如果上台嘅有啲懷疑係黑社會分子咧，我哋阿 Sir 唔會嚟嘅。即係個指揮官唔會出席嘅，因為佢哋唔想同一啲懷疑黑社會分子咧就同台。更加不想去跟他握個手。 哇！咁同而家啲撐警大會好唔同 啊！同埋以前係 而家啲黑幫 呢個原則係好強嘅。九七前呢個原則係好強嘅，一定唔可以同佢哋同台，更加唔可以握手。 你話警隊形象嘅辦法唔低咧，大佬嗰幾次撐警大會，竟然有黑幫站台企埋上去同你喺度。叫口號支持你的即係好簡單啫嘛， 唔知咩世界咯，而家就係 嗱，如果有個 即係撐貓大會， 喵喵 ，OK， 撐貓大會，警員找老鼠去支持嘅，即係你係咪真係荒謬？即係有日選貓選美大會，竟然評判係有老鼠嘅，你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好荒謬啊？ 嚇，或者仲有啲係食貓嘅， 食貓嘅 ，OK， 哇，咁啊，即係係好奇怪喎，不過咁。即係喺我聽過一個講法，第一港英管得掂咧，有一樣嘢就係佢啲友冇同謀合污啊。 嗯， 即係而家可能某啲有勢力人士咧嚇，即係有啲即係唔知邊度嚟嘅有權力嘅人士咧，可能受過用槍訓練嘅人士咧，就同謀合污。OK， 所以佢管唔掂啊。以前港英咧政治部嗰啲咧，佢唔會同你同謀合污。啊，唔係話警察冇貪污，而係政治部去做嗰啲咧，佢係好清楚。咁我聽過一個故事啊，即係故事嚟嘅啫，即係喺連登嗰度，即係可能即係學阿黃慧麟講講，即係就連登啟發發夢都係發夢咗一樣嘢，某鄉市勢力重要人物有日要爭取乜爭取乜，咁就警方唔係即係政府請佢食飯食餐飯，有個商房啦嚇，開間房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就話啊阿乜生。即係我哋裏面有啲嘢俾你參觀一下喎，咁啊啲政府人員咧行咗出去，咁原來有一本簿，就係、是、政治部跟蹤佢，你做過乜嘢衰嘢，乜嘢衰嘢，乜嘢衰嘢，乜嘢衰嘢，冚唪做曬 ，OK， 港英情報啊，咁啊睇完之後，嗰度有出嚟，唔再反對，係咁嘅啊。 你如果睇翻轉頭， 我真係發夢啊！黃慧麟講發夢做翻咧， 睇翻轉頭咧，九七年前咧，有兩個職位咧，就一定係用外國人嘅，一個就係警元朗嘅指揮官， 係 一個就係地政專員， 係 我都問過九七前，我都問過政府啲人，咦？我話點解咁奇怪嘅？喺新界一定特別元朗啦。一定用外國人嘅呢兩個位置，咁佢講法咧就係，因為英國政府實在太清楚中國人啲習性，中國人啲習性，即係當去到某一個區有好多利益嘅時候咧，可能會忍唔住。 OK， 但係啲外國人咧，即係佢哋信任啦，信任咧英國人啦咁樣，佢哋就會即係均真一啲，即係唔會。偏私，你知道一個是執法部門啊，即係警務處；另外一個咧就是批地啊，批你起丁屋啊，好多嗱嗰、那個最大利益就係個地政處。 啊，地政處係好大利益，不過公平咁講，都係要有品德、有 integrity 嘅英國佬先派得落去啫。咁你差佬裏邊都有韓德葛柏呢啲咁嘅貪官，OK， 都係分嘅，即、就、係、是、有 integrity 嘅英國佬先派佢。咁咧就呢家嘢，我哋偉大祖國啊，就好奇怪。一方面最近咪即係反洋嘅啦，係咪反西方啊？咩維多利亞名啊，乜都乜嘢都掹落嚟啦。但係我哋國家政府嘅中央電視台繼續播映由大陸足。拍攝的關於赫德的紀錄片，所以赫德呢就是這個前清政府好像第一任的海關 關長之類，因為呢、這個愛爾蘭佬最不貪的、okay? 就他的管治之下呢，清朝呢起碼有三分之一的稅收可以 guarantee、anyway 繼續說下去，你朱凱廸即在新界裏面的耕耘呢，新界裏面嗰、那個其實整個香港嘅目前嘅政制咧，都係八十年代嘅中期嘅 model frozen 凍結咗到而家嘅。OK， 包括個政治板塊嘅喐動，而咧前港英政府以至到目前嘅特區政府，甚至中共政府，佢哋都一定要得到新界鄉親嘅支持，先至可以 survive 到，先可以穩定局面。你而家係咪有啲？你頭先講話，即係你係咪有啲唐吉柯德嗰啲咁嘅脾氣或者習性嘅？即係你要推翻呢個制度咧，因為你新界佬咧就投票，聽講投票係最聽話嘅。OK 啊，啊即係聽聞係最聽話，你叫佢投邊個就得㗎啦。最緊要就唔好喐咗佢丁權。 你而家係一個向一個好大依個不合理嘅利益集團去邊，你想去做工作，你會唔會學得即係唐德洛德咁？佢真係去太浪漫啦，諗得揸住支矛咧，阿 Lance 衝埋去嗰個。 係唔係咁嘅？因為有時可能。初期的時候不是很多人，但是做做下，當有時勢的時候，其實又會開花結果都未定的。譬如話今次嗰個區議會選舉11月嗰個咧，咁係唔係有啲我哋一路都冇人選嗰啲區， 係成日自動當選啦， 幾個咁樣位，咁係有啲我而家知道啦，都有啲鄉村嘅區咧。是有年青的原居民是有興趣去挑戰的，即是挑戰一些叔父。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鄉市那個系統呢，它有一些特點啦，就是老一輩話事啦，權力很集中啦，跟住女人啊或者後生仔呢就掃埋一邊啦，窮鬼又沒份啦，所以它的系統裡面其實都是有很多不公道的事，同埋有很多聲音是壓抑住的， 都是本身他都是原居民嚟嘅， 本身都是原居民嚟嘅。咁其實呢些聲音，他哋都是揾緊一個機會講出嚟啫嘛，揾緊一個機會出嚟。咁而家好多人，其實很多原居民佢會譬如我喺對於7月27號嗰個遊行，我其中一個忠告就是話唔好覺得。這件事是所有的村民都有份，所以它不是一個城鄉的矛盾的，所以你不是走去我們很生氣7月21日這樣黑社會這樣搞 鬥你們， 我們當然是生氣到爆，我們當然覺得這個是事可忍孰不可忍，不過我們的回應就不能夠是變成為挑起了另一個城鄉之間的矛盾，因為反過來咁啊，將嗰個保家衛族嗰樣嘢就弄假成真，即係本來佢係假噶嘛，佢係打啲元朗人，元朗人打元朗人就扮曬保家衛族。 係。 咁如果你真係攻入去啲村度啊，搞佢啊，咁你咪弄假成真咯，佢真係會反攻噶嘛。咁我覺得所以喺呢、這個譬如727嘅時候，咁我咁樣去做咗呢個呼籲咧，我收咗好多原居民嘅信息嘅，即係。其實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的，他們的黑社會那些叔父又是不是個個都黑社會的嘛，但是那些黑社會就是有錢有權，那他還 要拿著碌棍， 他有錢有權，你知道選過那些鄉事委員會主席是七位數字才選到的嘛， 哇 七位還是八位添，八位數字才選到的，即是這樣的一個，所以他就越賺得錢多的人，他就走去是貪污的，咁變咗，我覺得係好多人係想出聲，咁而我覺得係今次區議會選舉或者今次呢個運動，點解727我都係覺得要行啊？講嚟講去都係話要行，就係你唔行咧，冇機會俾佢哋唔同嘅而家喺而家呢個權力關係裏面被壓住嗰啲人，冇辦法可以出聲啊嘛。 嗱，即係我咧就唔喺元朗住嘅，不過咧我話俾你哋聽咧，即係。全香港人聽，包括元朗的居民或者原住民嚟聽咧，就係、是、香港人咧係唔會拆你哋祖宗山墳嘅，唔會拆你哋祠堂嘅。好啲啲係本土文化 ，OK， 係、 yeah. 要 train 建築啊，佢哋係最想保留翻呢啲，係唔會嘅。呢啲係謠言或者得個噏字，得個噏。是嘅嘢嚟啊！拆人祖宗山墳嗰啲最叻叫共產黨啊！大陸啊，你新界好多人，香港好多人知，共產黨拆你祖宗山墳，乜都唔使問過噶啦，係咪先？ 佢要起樓就拆噶啦。 反而港英政府識得尊重你祖宗山墳，香港人冇人會拆你祖宗山墳啊！你哋放心啦 ，OK？ 放心出嚟遊行啦，係727 啊！即係啲村民你唔會入去嘅。第二一樣嘢咧，即係我要講去聽嘅，就係、是。任何一個社會裏面如果出現第二武裝，OK， 而家除了警察之外，就是、有呢啲咁嘅暴徒咧，即係揸住藤條啊、鋼誒依個水喉管啊、木棍呢啲咁嘅第二武裝咧，係極 度危險嘅，根本佢就係唔尊，佢哋係真正唔尊重基本法。啊！只係破壞國家主權，衝擊國家主權，因為有乜嘢勁得過揸住武器？啊！你根本就冇公權力去行執行法律，呢啲先至係唔尊重國家主權嘅人。有逢喺個社會出現第二武裝，就係極度危險。對你特區政府，你唔係以為好過癮喺七月二十一晚之後勾過你班人，除咗黑衫之外，啲富如黑，佢上身製造恐怖。的效果等人害怕，你不要以為好好玩，你是衝擊緊你的政權的啊！呢啲嘢，跟住我話俾你聽，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依、這個香港發展呢個階段，行呢招是行不通啊！ 但係佢哋又覺得佢哋為國效力嘅喎，因為而家我哋係躲嗰啲反送中條例嗰啲人啊嘛。 哎、你唔好忘記，我哋祖國，我哋習主席最中意。第一反恐，第二反黑， 掃黑除惡啊！ 係啊，你翻大陸通道見到都話反黑噶啦，仲有反恐唔知幾積極，成日都話反恐嘅、 啊。有個朋友係大陸就係記者啊，佢就話：喂你哋記得七二七咧？印呢個掃黑除惡啲banner， 咁啊等啲大陸嗰啲新聞而家開始做翻啦。啊，焗住影咗，跟住大陸啲人就會明白我哋七二七遊行嗰個要旨噶啦，就係、是、掃黑除惡。 咁大家知道啦，根本就係配合呢個習主席，我哋掃黑除惡，仲要反恐，根本呢個係恐襲嚟嘅，呢、這個無分別地襲擊平民係恐襲嚟嘅。 係啊，冇目標噶嘛。 啊，好不幸啊！好不幸啊！用呢樣嘢嗱，即係今晚咧，其實捉到阿朱海迪啦，嚇、啊、都好耐冇上嚟啊。黃偉賢啊，第一次上嚟啊，我仲有好多嘢問你，因為咧新界嘅事務咧，其實仲有好得講嘅。不過咧，最後一條問題問你。OK， 你而家呢個林鄭月娥咧想搞個明日大嶼計劃啊嘛，倒錢落鹹水海啊嘛嚇。其實咧有人提議嘅方法，使乜咁麻煩起個咁嘅島啊嚇？即係喺廿年之建行，不如咁啦，出二千億啦，或者 a little bit more than 二千億啦，買起曬個丁權。啊，你點睇？今日嗰啲鄉下佬都有錢啦，有錢落袋啊。OK， 話知起到十層二十層 OK。以後不要吵 ，OK？ 等你政府能夠多啲空間，真係多啲 say 去起樓、起公屋，或者係俾多啲地方起私樓，個價自然係平嘅。你點睇？ 其實就唔係真係好關事嘅。老實講， 啊、 因為嗰、那個丁屋的制度，而家香港已經有譬如城市規劃條例劃咗一個區域係佢去起噶啦，咁咧就佢基本上係唔可以超出呢個區域噶嘛。 不過有排等。 咁呢個區域呢個區域入邊，所以咧就有得佢用曬咧，就自然死亡噶啦。你而家走去使咗幾千億咧，其實係有啲嘥錢嘅。不如咧，即係用嗰幾千億，而家係你嗰個部分千祈唔好俾佢哋。之後同你拗一輪之後，你就繼續擴大得噶啦。你箍住佢，箍住佢咧，佢就用多幾年、十年、廿年咧，咁就已經收檔噶啦。冇理佢，但係反而咧，你真係可以有嘅土地選項，我哋唔係冇講到啊，大把噶啦。反而你丁屋區入 研究社講咗好多啦。 因為丁屋區入邊其實佢比較零散嘅、 嗯， 你唔係真係好用到，除非你係話掃平咗佢嗰個村。但係你諗下，做新界東北一啲散村嘅村落，你掃平佢其實都已經係咁大件事啊！你何況係掃平一個？原居民村即係而家唔係五六十年代起水塘嗰個年代嘛，所以我就覺得唔使特別去花錢去諗呢件事。打官司而家嗰個套丁嘅官司，佢哋上訴緊，揸死佢個法庭咧，唔好俾佢上訴成功。咁法庭自己判啦。咁佢就斬咗個套丁呢一忽咧，其實佢已經冇咩肉好食噶啦嘛。咁嗰個已經係 cut 咗一半左右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唔使花呢個咁多嘅公帑去應付，亦都千祈唔好諗住咩丁下咯。你丁下，你有冇睇嗰個《設定風雲三》？你只不過係送多啲發展權俾佢，佢又真係即係 唔該都冇句啊，多謝都冇句啊。佢就同嗰啲地產商再另外分錢啫嘛。 嗯， 唔好搞丁下，唔使理佢嘅。總之咧，個範圍箍住咗你咧，你起曬冇噶嘛，就拜拜啦，唔好搞咁多嘢。 但我咁睇喎，其實咧，政府係刻意唔去解決呢個丁權問題。一旦丁權問題唔解決，你啲原居民都有嘢要求我，咁就有嘢亦要支持我。OK， 永遠都係揦住你條頸。Once 依個問題咧解決 ，once and forever，OK，and for all 嘅時候，你以後冇嘢要求我。我點動員你去投票啊？投票嗰日五點鐘，我覺得個巧妙就喺呢度啊！啊，佢係唔想令佢就想。他最不想去直化、okay? 但是要小心即是你說的去直化和這個中共所說的去直化是不同的 不同的 真的不好 他要找一個極權去取代一個 三權 五 配合 的 時代是的就是你們所說的去直化那個不公平的制度要剷除的不公平是不同的不千萬不要混淆就是中共說那裡去直化和左膠說那些去直化是不同的那呢即今晚我們主題都是因應721發生這樣的恐怖啊、由第二武裝、我形容第二武裝搞出來的、恐怖事件的在結束節目之前呢我想讀一段即王慧倫寫的、評論他說是 不是發夢的、 我不知道今次是沒有不過我估計他是發夢寫的文章、說這場暴行背後呢是否有一個更大的癌細胞組織在這裡指使和發揮著地方維穩的力量有冇呢 ？OK， 如果係嘅話，呢個係一個點樣嘅權力關係網呢？究竟政府有冇力氣去突破呢個關係網？呢、這個關係網一日不破，市民一日就生活喺暴力嘅陰影裏邊。OK， 嗱，我希望呢個市民唔需要生活喺。暴力的陰影裏面 ，OK， 唔好無端端除了見到警察之外，原來其他人都有權打你啊！我冇話警察打你係啱嘅，不過的確佢有公權力，係法例規定咗嘅 ，OK。如果第二武裝好恐怖啊！即係個奉勸，即、就、係、是、有關人士，無論係警務處啊，以至到林鄭政府或者依個保安司，以至到呢個中聯辦以及中共政府。任何一個地方出現第二武裝對你是不絕對不是一件好事你是只是得一時之快是7月21萬之後打到你班友仔趴在那裡 都未必是一時之快、因為我在元朗內、我只是講兩個例子有陣時我就會入村去睇一啲嘢，亦都 你都夠膽啊！你都夠撲啊！即係 試過嗰陣時同記者入去睇嗰啲棄置村校點樣用啊咁樣，嗰、那個官地嚟喎棄置村校，一入去就已經有兩個紋身大隻佬啊走嚟趕我哋走啦！喂、呢個村唔歡迎你哋走，唔可以喺度。我話呢度官地嚟喎，佢話。是啊呢度官地，但係一踏出呢間學校出邊嘅就我私人地，你試下踏出嚟就揼你。咁我哋報警啦，梗係嚇。警車嚟咗，警車嚟咗之後咧，就話咩事咩事？啊，我係同個記者嚟睇呢度嘅啫。咁而家呢兩位先生話打我，跟住嗰兩個大漢叫警察啊！你信唔信？我而家就喺阿 Sir 面前揼你一餐啊！嗱，跟住我同阿 Sir， 阿 Sir 咁算唔算恐嚇啊？咁跟住嗰三個警察，唉，黃議員唔好令我難做啦，我車翻你出孫啦，上警車啦，上警車啦，咁樣我就車翻。第二。新界有很多攔河的嘛路邊的攔河呢其實成日都被村民拆了他的車要駛入去。有居民投訴很危險那裡有個巴士站很多人都在等車就駛入去。路政署呢就說、我種回攔河他兩次種回攔河都被村民出來兇。路政署的同事打電話報警警察來到呢就唉，人哋咁惡，你種唔到蘭荷噶啦，走先啦，第日先就等民政處協調好先再種啦咁。咁我咧就同警方講我，喂，警方你哋唔係有責任 是去保護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的咩？ 同埋公物。 係啦，咁點解？喂，佢喺度做緊公務，種翻啲攔河，保障市民嘅安全，又你叫佢唔好做，叫佢走， 恐嚇公職人員係好大罪嘅喎。 係啊，就係、是、咁，一路都係咁。其實喺新界一路都係咁，喺元朗一路都 係 咁。 即係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啦，即係自立亡國啦，即係當知個基本法冇到啦，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冇到啦。 是另外一個世界嚟嘅， 好恐怖啊！好恐怖啊！啊，先搞獨立喎、啊，係咪先？即係中央政府要真係 要留意一下喎、 啊。 即 係 我國駐港人有關人員要留意一下喎、啊。呢啲嘢啊，即係好，即係你唔可以係咁樣嘅。呢個制度同埋佢哋原居民都應該覺醒，唔係個個我知道由你口中知道有啲係好人嚟㗎。OK，、嗯、年代過去咗啦。嗯那個年代過去了，是上個世紀港英政府是不想你班人在這裡那麼吵，是給了這樣的東西給你，是給你半自治狀態、嗯、OK， 但梁振英令到他們復活回來嘛、 那個年代過去了，現在是urbanization 之後，即社會是文明了，是要有一個 fair play、嗯、OK， 即是不要生活在過去啊，即如果你話要講就係佢哋先至生活在殖民主義的腦袋裏邊、嗯、啊！呢班啊，如果你即出邊啊寫稿嗰啲啊，唔該啊，即喺個眾親共誒網媒寫稿嗰啲啊，邊啲人至生活在殖民主義的腦袋裏邊咧？就係呢啲咁嘅人、 嗯， 部分新界的原居民，即你哋要清醒一下頭腦，認識一下而家呢個年代。我知唔知啊？講嘢，中聯辦嗰啲好嗱，多謝朱海迪，我仲好多嘢想問噶，多謝黃偉賢。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記住踴躍捐款俾我哋 ，OK？ 同我哋令到我哋城寨可以生存到，可以向前行一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撳一撳 Facebook， 將我哋嘅節目。傳開去，將城寨節目傳開去。多謝各位，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再見， 拜拜。 我睇唔到表啊 ，sorry 啊。 我手都要 去考試啊。 我 都唔想去啊。 我哋沙田嘅。